第107集，我有药，你有病吗？半夜，安里撑着腰，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，想去喝点水。许少卿一把拉住他：“ 你去哪儿了？”“ 渴了。” 过了会儿，许少卿把手松开了，于是安里下地喝水，又走回来躺下。身后的人蹭上来抱住安里，觉得自己被监视了。他在上班的时候被通知已经从8层办公室给调到了12层，一出部门就能看到许少卿办公室的大玻璃。下班许少卿会在车里等他，然后邀请他共进晚餐，然后到1208或者自己家去讨论工作。许少卿有时候工作很多，电脑手机敲个不停，偶尔还要视频会议，而安里只要起身上个厕所，许少卿的眼睛就会盯住他。这样过了3-5天，安里实在忍不住了：“ 我得回家一趟，这么放着我房子白租了。”“ 一起。”“ 不要。”“我就知道。”“你到底想我怎么做？跟我睡觉，但是不告诉我你家在哪，这他妈算什么事儿？咱们是又回到从前了吗？因为我那天说了一句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所以你就把世界给封了，不让我进了。哎，这事儿死活过不去了是吧？还是你给自己随时抽身留后路呢？你还是想离开我是不是？”“ 好吧。” 安里开车把许少卿带到南城一个小区，这个小区看着比之前那个新，但是感觉很杂乱，人员也多很多。安里带他走进一个单元楼，这里虽然有门禁，但大门用2块砖垫着打开着。走进去以后，安里没上电梯，却往下走，进入半地下一个敞开的门，里面是自行改造的小隔间。看不见每个隔间里的人，但是能听见低沉含混的说话声。安里拐了个弯，掏出钥匙打开一扇隔间的门，然后按开灯的开关。屋子就是一个小正方体，放了张下桌上铺的一体床，挤挨着一个放东西的空架子，基本就没有行动空间了，装行李的纸箱子放不下，都堆在上铺。安里向许少卿指了指桌前唯一的椅子，许少卿在门口愣了半天，走进来把门关上，靠在门上。“ 坐。”“你不至于吧，安里？我难道没给你开工资吗？”“ 我暂时住在这里，找到合适的我再搬。” 许少卿注视他，觉得那神情一看就是说谎。“ 暂时也不用住这儿吧，省到这个地步有什么意义？能省几块钱？一个月1-2千，2-3千？ 省点是点，小斗手术花了不少钱，以后长期服药也要钱，我都得还你。” 听到这种话，许少卿莫名气得胸口发闷。“ 哼，操，你真逗，你住这种地儿省下的钱够还吗？是一个量级吗？ 元哥给我介绍了一个造价方面的活，我可以在家做。我算了一下，2份工资还行，慢慢还的话。”“ 梁宁给你找的？我这个单位是全日制的，不许你出去接私活。”“ 我不会耽误正常工作的，我保证。”“ 你有病？你他妈是不是有病？连轴转真当自己是机器人呢？是你说了我是你的，我是你的对象，我差你那8毛的破钱吗？ 可我差，我不想你找我的时候后面还跟一句你他妈的还钱。 我只是怕找不到你了才那么说，不是真想让你。”“ 我知道，我懂，我对你最近发生的事很抱歉，我心里也很难受，可是确实除了还钱我什么都做不了。你回去吧，我要收拾一下，你在这儿我收拾不开。”“ 安里，你说想跟我好好过日子的， 现在要好好的。” 安里爬到上铺边，凌空在梯子上掰开纸箱。“ 你在我心中一直都是最好的，是我配不上你，我在努力。”“ 是吗？”“ 嗯。”“ 那你知道你在我心中是什么样吗？”“ 屁股太瘦，技术很差，但好在是个直男，就还挺喜欢的吧。”“ 就还挺喜欢的。” 许少卿突然发现 自己逼安里说过那么多那么多个我爱你，但是安里至今没有问过一次，那你爱我吗？他捂着心口喘了口粗气，然后扯住安里的脚脖子往下拉。 你他妈给我下来！ 安里被扯得失去重心，惊呼一声掉下梯子，许少卿把他擒住了。俩大人在地上根本没有转圜余地和交谈空间，许少卿就把安里按在唯一的椅子上，然后自己跨坐上去压在他的身上。安里被许少卿大个压得腿疼，他嘶嘶了一口气，抱着许少卿的腰往肉多点的腿根上挪挪。 你干什么？ 你觉得你在我心中就这样？要是就这样我还非找你吗？现在有钱什么人找不着，明星网红随便挑，就像杨广生那样，我就算没有那么富，想包一个瘦屁股的直男还找不着了吗？ 杨广生不能跟你比，你这个外形，你就是穷光蛋也会有好多人爱上你的。 别跟我扯淡，我问你你就答。 没错，瘦屁股直男这个条件不苛刻，太好找了。 我是说如果我只要这个条件，我为什么非要找你？ 命运，因为我们相遇了，你别晃我头晕。 狗屁的命运，相遇就是命运，那这么多年来我约过的人个个都是我的命运，那你他妈有什么特别的？ 没有啊，我不知道。好好说话，你手消停点，别揪我脸了。我真没什么特别的。 我以为我问你做到这样，你就已经足够懂了。 什么？ 钱可以换很多东西，只要有了钱，就什么都很容易得到。所以很多男人追逐金钱，因为有了钱之后，连爱情也可以买，名誉、地位、权力、伴侣、忠诚换不来的东西，钱可以。所以对于有钱人来说，忠诚可有可无。 也许，有钱人忠诚率不是很高。可能因为他有能够不断满足欲望的资本，面对那么多诱惑，不用就是浪费。 不过世界上总有些东西钱买不到换不来，有些东西比金钱重要。 当然， 比如一个人被毒死前，你给他一颗五块钱的解药和一张5亿的银行卡，他肯定得选那个解药。 嗯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 你捡到了一个宝贝，我有病。我有病，病了很久，钱治不好，名誉、地位、权力，一般人追求到欲望就能得到满足的东西，全都治不好。我就看见你能治好，看不见你我就要死。你是我的药，我得拿你当药吃。我生气难过的时候，开心的时候，就想看见你，我想贴在你身上。我看见你周围的那些猫狗花草，就觉得他们要抢我的药，我得让他们都滚蛋。像你这种随随便便就能说出祝你找个好伴侣的人，你是根本没法理解的。 我 说让你还钱那是反话，其实我希望你永远也还不上，在我的公司里待一辈子，我好拴住你。我这个病看到你犯傻的时候我就好了一点，你跟我吵架的时候我就好了一点，你关心我的时候我就更好了，你跟我说我也爱你的时候我就好极了，你说你这么近我心跳好快的时候我好得不得了，我听见你说我爱你，我就永远也回不去了。你要是走了我就完蛋了。你能给我的东西不是你想象得到的。你说你还钱，笨蛋，你赚钱有我快吗？你要是想还我，那你现在就承诺，不管以后怎么样，你都不许拿走我的药，要好好保管我的药，不许让我的药在地下室里受潮，行不行？不要总是让我害怕，以为我的药没了，行不行？我真的有病，很重，没药我会死的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懂不懂我说的？啊？ 我懂了。 是吗？ 我以为你早就懂了，但是你没有。你这次真懂了？ 我懂你说的意思，但不太懂你为什么我这样的。 哎，不许说这句。 许少卿掏出手机给他指守则第一条上的共同遵守四个字。 不能说你这样的。 我是当事人，为什么要遵守你这个？ 所有的守则都要共同遵守，你说我这样的就是在说我瞎不会找对象，你侮辱我。 那你原来这么说我的时候怎么想的？ 为了密封我的药，杨广生那个小子敢碰我的药，我就让他滚蛋。我知道那样不对，我不是改了吗？啊，你看看我现在不是已经有在好好说话了吗？以后还会有第五条啊，第六条，第十条，有了你我就会好了。你要跟我好好过好不好？ 许少卿抱住了安里，安里发现有的事情很简单，原来只要许少卿喜欢他，需要他，他就一定会义无反顾。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就是这样简单。他靠在许少卿胸口抽了下鼻子，揽住许少卿的后腰抱着。 好，我知道了，真的知道了，你确实有病，可不要再恶化了。 那现在回108给我喂点药。 靠。 又过了几天，周小云打来电话说小朵身体恢复得不错，瞻望的症状也有改善，今天醒来说想见爸爸了，老许也没反对。许少卿非拉着安里一起回家，安里说在楼下等他，许少卿不同意。 怎么，你去看自己的亲闺女怎么了？难道小朵被我家绑架了？ 我怕你爸的身体。 不是已经打过招呼了吗？他大概提前吃了好几粒的败心酮，不能让他白吃。 我 于是两个人一起上了楼。进屋的时候，徐老头看见许少卿的时候脾气还能忍得住，看见安里的时候气得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 控制控制啊！ 红姐在旁边拍他，周小云站在一边忧郁地看着这几个。安里就不敢进屋了，人也没敢叫。许少卿也沉默不语，老许直接冲进自己的卧室，狠狠摔上了门。 进屋。 我就知道你们会一起来。 不过小朵没说两句就又睡过去了。 可能是孩子精神上和体质都照比大人弱，医生倒是说没事儿，但看着实在是。 医生说没事儿就肯定没事儿了，这不是有好转了吗？ 几个大人聊了一会儿孩子，两人就要离开了。临走的时候，徐老头居然又出来了，他严肃又有点忍耐般的看了一眼安里，然后转头叫徐少卿：“ 你进来一下。” 哦。哎，你要和爸爸好好说。 许少卿回头看他一眼就走进卧室关上门，安里就在客厅等他。听见里面许老爹先是很低沉地说了些什么，然后许少卿很清晰地回答： 我不行，对不起。爸，你这是想气死我啊？你让我怎么跟你妈交代呀？ 然后就是许老爹大声斥责，再听不到许少卿的声音了。那些很过分的话听得安里难受心疼，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去穿鞋。 我还是出去等他吧。 安里觉得许少卿过了很久才从家里出来，出来的时候没有表情，他握住许少卿的手，冰凉。他低头揉了揉。 还是我开车吧， 我没事，我没事，你抱抱我。 安理就抱住他。 在下小神机远中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《交易沦陷》，欢迎收听。